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第15届北京国际车展正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老展馆举办。在展会现场，不少造车新势力企业携新品新科技亮相，吸引了不少的眼球。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嗨，诺米。 在呢。 退出导航。 好的，已经。 这是2014年底才成立的蔚来汽车 ES8 自带的语音交互系统。蔚来汽车可以说是众多新兴的造车企业当中网红。今天的车展当中呢，不少人都到现场体验这款带有互联网基因的新能源车。它不仅有简洁的外观和时尚的内饰，而且通过 Nomi 语音交互系统就可以实现车辆的操控，完成开关车窗、导航、空调开闭等功能，甚至还可以给车主讲笑话。讲个笑话吧。 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睡到半夜，先生突然转身紧紧抱住太太说，这辈子太短了。太太醒了过来，感动得掉下热泪。先生接着说，我都盖不到脚了。 怎么样，是不是很可爱？虽然这款车的售价不菲，不过工作人员透露呢，目前预定已经是排到了今年的12月份。 有几个配置您是按自己的需求加配上去就可以了，44万8是一个基准版。 此外，诞生于2015年的基点汽车也带来了自己的产品 IS6。公司创始人兼 CEO 沈海银介绍说， 这次呢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个北京车展，这款车呢跟我们传统的汽车完全不一样，在于说它完全可以通过软件的迭代，可以让这辆车不断的具备新的功能，所以它是一个可以慢慢去养它的，我们讲像个宠物一样的，它不断学习，然后不断了解主人的那种特性。 4月29号到5月4号是北京国际汽车展的公众参观日，届时你也可以到现场感受汽车行业的新趋势和新变化。 北京车展期间，地铁15号线将缩短发车间隔，全日开行列数增加75列。昨天，市小客车指标办公布了2018年第二期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本期摇号普通小客车中签率跌至了1963:1，摇号难度再创新高。而由于新能源车指标申请者大幅增加，新的申请者将至少等上4年。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由刘若英执导、张一白监制、周冬雨、井柏然等人主演的电影《后来的我们》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全球首映。影片改编自刘若英的小说《过年回家》，讲述的是一对恋人从相识、相知到相弃的过程，将于本月28号上映。昨天由徐峥监制主演、任鹏远导演的悬疑电影《幕后玩家》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影片将于本周六在全国公映。据了解，电影讲述了由徐峥饰演的钟小年坐拥数亿财产，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却突然遭遇意外，麻烦不断。在经过一系列的窘境之后，逢凶化吉的他终于实现了自我救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呢在北部山区是有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人已 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你好，我是张帆。都说这个快到五一小长假，其实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节日啊，五一过，咱们就有一个五四青年节。 哦，对对对对对，怎么着？你想过一把？ 我就是还是你帮我过吧，我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说的是可怜啊，好像你在那时代的时候你就过五四青年节似的。 不是，有的时候是放半天假吗？放不放？想不起来了， 记不住了是吧？ 对 啊，这个五四青年节呀、啊，这个节日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把它原来的那个意义啊，就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已经不一样了。 对 啊，五四的时候你不管放不放假，很多朋友选择约会看电影，是吧？咱们把这个约会提前啊，因为最近呢有一部电影非常着急啊，它叫做脱单告急。 哦，脱单告急。 对，脱单，大伙儿知道脱单什么意思？就是你上饭店吃饭，是吧？吃完饭之后 不买单跑了， 人家说那个，哎，您怎么付款呀？说啊，我那个刷微信或者支付宝。说那行，扫码。不行啊，那个什么了，断网了， 然后这叫脱单了， 就不能买单了。 哎呀，您这解释真是新鲜的。 我敢保证，如果你这样事儿的话，是找不到对象的。 嗨、脱单，就是大家都知道，以后不过11月11号了就脱单了。 哎，对对对，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哎呀，我还没老。 12月12也得过啊。 哦，对对，嗨， 就你双十一不过了，那你双十二你不给人花钱啊？ 我跟你说，你这钱是花起来没完没了了。告急怎么讲？ 告急呀、啊。就是着急嘛，是吧？就是特别着急，想拖这个单， 心切、 心切。哎、那么这个电影是应该是4月20号上映的啊。你看四点有戏天天说电影啊，电视剧那组除外，我们天天说电影。是张帆吧？就看不上这个、是吧？ 我天， 小年轻，小年轻谈恋爱的这个， 刚才说过了，我的时代过去了、 是吧？啊，你看你让我当主差，我就给你挖坑，没办法啊。我一看着我都着急，是吧？我都告急了，你怎么老不说？你再不说，他就过去了。 但是这电影有什么说道吗？ 有，非常大的说道啊。 这脱单告急，它应该是某一个年龄段的事情吧？ 对，当然是小年轻的啦啊。这个电影啊，首先啊，跟大伙说呢，这个电影怎么说呢？在青春爱情片这个系列当中，它的尺度还是很大的啊，就是 哟，这爱看， 哎，就是哎，就是一着急，实话说来了。青春期啊，这个我们一直关注校园呀、爱情，其实啊，我们都知道，青春期有的时候你身体上发生变化，自然会导致心理的变化啊。这个电影其实它很关注这方面啊。当然了，这也是被很多人批评说，哎，你这就是为了赚取眼球嘛，是吧？啊，这个先放一边啊。那么今天我是看到啊，铺天盖地的评论啊，如果大家在这个网上搜这个脱单告急这个片名的话，你会发现啊，很多 说法 都是批评他的， 啊， 哦， 就是说这个 差评啊， 全是差评啊、哦。流传最广的一篇这么说的：说青春散场，青春片那个更该散伙。你什么？你听听， 都上升到这个高度了。 我说就是这个评论吧，就是怎么说呢，有点不太厚道，是吧？首先肯定说这个电影吧，肯定不是一个非典型烂片，当然它也没有那么好，是吧？那么你说你这评论这么一说，您人家那个制片人正跟投资人那儿那个交代呢，说我们以后再接再厉，然后您这一说，哎，青春片散伙吧， 就这类型不拍了是吧？ 以后就别投了，咱不干了啊！ 就是说打死了一片。 哎，我是觉得哈，因为我看了这个电影，我也不跟大伙儿剧透啊，我是觉得什么呢？我是觉得它没有那么烂。啊，就是， 哎呀，你这评价真高， 就是不像他们骂的说，哎，散伙了，别拍了，没到那种程度。 嗯，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比他烂的很。 嗨， 说，哎，这样说啊，这个我们都知道，青春爱情系列，这个是曾经有过它的辉煌，是吧？ 没错。 那么在这个致青春之后，我们看到好家伙，这个资本呢，唰的一下都进到这个题材当中来了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众。就是那样的电影， 对 是吧、 嗯？ 随着这个题材的不断的繁衍，是吧？这些电影不断的多，哎，你会发现啊，这个大投资大成本，小投资小成本，只要是一拍这个题材，那就坏了菜了， 嗯、 是吧、 嗯？ 就是说不堕胎不车祸，还几个，反正就是 套路， 逐渐的套路，逐渐的 城市化， 哎，城市化俗套啊。然后呢，让人觉得真是味同嚼蜡一般， 对 啊。那么可以说。在这个类型片其实是在近两年它是逐渐走向低谷，甚至我们说呀已经开始销声匿迹。 嗯， 可是我们会发现这种一种大的趋势啊，就 IP 化运营嘛，这个趋势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比较好看的 有好作品 电影、 哦、 对、哦、我觉得这些电影其实他们特别可惜特别可怜，为什么呢？没有赶上那样的一个势头。你在没赶上那势头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爱情片，你也别说咱们中国的青春爱情片，你就说电影史上的爱情片，电影史上的爱情片能够说用一个电影代表一个时代的爱情片，那也不是很多吧？ 不多不多， 对不对？因为泰坦尼克号，那现在就一个泰坦尼克号吧，是不是？ 哎、那不能再多了， 哎、是吧？咱有太平轮， 哎，不是 不能比是吧？ 这个你指的就是说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青春题材的电影，并不是占大多数。 对呀、啊，啊，你再说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个爱情电影啊，你比如说世界史上的什么这个 《魂断蓝桥》， 哎。对呀、啊， 嗯， 但是你在说到这些电影的时候，你还不能简简单单用爱情电影去定义它， 嗯， 是吧？它还有很多 丰富的 其他的维度， 是。 所以我就说呀，爱情电影不是说青春爱情系列， 嗯、 咱们就单指咱们的这个叫做独特的这种电影类型。那、 嗯、 美国那边它没有叫青春爱情系列的，青春 它的青春可能跟 青春 所有东西都可以， 人家青春反乌托邦去了， 嗯、 是吧？爱情归爱情，多大岁数人都爱情，是吧？咱们我觉得是确实。我们中国孩子啊、 嗯、 就是80后、90后、00后、 嗯、 就也少少你这70后，就是 这我这70后他得罪谁了？ 不是，虽然说我们这个四个后是吧， 啊， 他时代不同、 嗯、 但是基本上还都是就是有共同的什么上学经历、 嗯、 是吧，包括高考、 嗯、 对吧、 嗯、 这经历，然后这个校园朦胧的爱情、 嗯、 是吧、 嗯、 面临事业上的选择、 嗯、 所以说这些东西还是大家共通的。那么 说得好， 哎，这个是作为一个就是我们生活的基础， 对，一个背景， 哎，所以你看，其实很多电影瞄准这样的一个这个题材，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容易引起共鸣嘛， 嗯嗯， 哎， 但是引起共鸣的同时呢，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的吐槽的声音，为什么会存在？大家对青春爱情电影，或者我们就把它放大说叫青春题材电影，这些年越来越不看好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征求一下各位的意见。今天我们的互动问题非常特别啊，我刚才这么一想一琢磨呢，我们问大家，如果只说出一部青春电影的话，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哪一部电影的名字？ 嗯，好，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等待各位的意见。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啊，脱单告急到底有多急啊，咱们来听听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预告片来了。 在平时相逢的情况下，你要吸引一个女生注意，只有三句话的机会。当你再度合理的出现在他面前时，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跟他多交流。绝大部分女生都喜欢享受被追求的过程，每一段恋情都需要一个考验来让他们深刻。告白成功了，你想干嘛就干嘛。 你10:30过来吧。 现在已经电影里面都是怎么演的？ 就 婚饭当中第一次。 什么时候？ 还有采访，谁家那老说，哎，你多大了？哦，19岁。 干嘛？ 我是想缩短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刚才我们听了一段预告片啊，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脱单告急它的主题歌，叫做终于爱情、 您别说这个预告片啊，它丝丝入扣，就是没怎么听明白啊。但是我要说的是，这部预告片当中这个说话的一些人物，这些演员可是今天扔到哪一个电影节上，那都是大热的人物。 好家伙，你这劲儿肉大的，反正扔电影节上。 您就说啊，我们虽然对这个脱单告急这电影不太了解，但是这几个演员确实还是最近这些年作品很多啊。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电影是这么回事儿，为什么大家看他有点别扭呢？就是那些骂这电影不好的人有点别扭，别扭在哪儿啊？这电影不是说，这电影其实是一个库存产品啊。 哦，鸡鸭的， 哎，鸡鸭产品，哎，有鸡有鸭啊，这个， 就是您再说这说不下去了。 烤鸡烧鸭不是烧鸡烤鸭子，它不能就是它得趁热乎吃，是不是？ 明白您的意思了。 回炉之后它不好吃了， 对对对， 所以鸡鸭产品它不好吃。 什么时候拍的呢？大概是在 2016年就拍， 两年前就拍完了， 就拍完了。主要是，哎，但是那个时候。董子健、钟楚曦还不是春夏，还是那时候，还是今天的春夏啊。那时候的董子健和这个钟楚曦啊，可不是今天的董子健跟钟楚曦。 我们知道这钟楚曦可是《芳华》里面 哎 非常热门的人物， 就是说《芳华》可以这么说，《芳华》是他的这个现在最厉害的代表作、成名作，可以这样讲，对吧？董子健也是如此啊， 对， 是吧？董子健如果说这个这他跟钟楚曦两个人如果要是今天再来拍这个电影，那指定 那这价码不一样了， 是吧？我觉得这个投资这个电影这个效果都出不来啊，没那么多预算，是吧？其实这电影它算占了便宜了，是吧？那时候呢，它是因为种种原因， 对 啊，审查没过呀什么的，这它得调整， 还没有成名， 然后这个电影也没出来。现在呢，等着熬着吧，这俩火了，挺好，是吧？ 其实如果说借着这个商业的这个商机啊，这个时候推出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对啊，而且这个2016年上半年这个时候刚拍完呢，它叫《男生完全手册》，还不叫脱单着急。 它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啊？ 讲的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不能叫老掉牙啊，就是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的模式。董子健要追春夏，就是在这个电影 就是男女主人公了。 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就是三角的一个关系。 明白了，还有一个女主人公。 然后他不会追啊，不敢追啊，不知道怎么追啊，是吧？这就是跟当年张帆的状态，完全相反啊。我就不知道你这当年什么状态啊。然后呢，那就有一位爱情专家，谁呢？就是钟楚曦。钟楚曦呢，就不是 帮忙上了 《完全男生完全手册》吗？就给他一手册，里边有一系列的追求女孩的一些套路，或者叫技巧啊，其实就是让他学会去告白。他借此手册呢，他也真的可以去告白了，但是我就不能再往下说了， 不剧透了。 面对真爱，是吧？是吧？ 懂了， 经典经典，是吧？ 发生转折了， 都是这样的这个故事类型， 要岔路了， 所以其实我们说啊，这个爱情故事它往往呢，你会发现啊，人们看的就是里边的细节，啊，或者说同样一个故事，大家愿意看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细节，不同的 演绎， 重新演一遍。 对对对， 所以这爱情电影它是很特殊的一种模式的这个电影啊。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吐槽这个电影本身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有人说了啊，哎呀，这个电影又大家又没有学习的是吧？你这个、 是在校园里，但是没有学习。 当年吐槽《流星花园》也是这一套，是吧？ 都耍酷去了。 还有这个很多的电影，它都是在说这样一个问题啊， 脱离实际。 还有说，哎呀，这个演员他们这个演技怎么那个谁，钟楚曦不如那《芳华》里演的好？ 是吧？ 哦， 然后那个 同一个演员 啊， 不同作品里面完全表现是相反的。 然后这个谁啊？这个春夏也不像那《踏雪寻梅》里边那么棒，是吧？ 哦， 那 春夏可是拿了大奖的。 是这个，它不是一个类型的这个电影。再一个呢，导演 遇到了不同的导演， 导演自然哈、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这种吐槽啊，怎么说呢？我觉得自然有道理，就是因为观众感产生这样的问题了，对吧？但是这种吐槽，但可是你又说，你看这个电影不能只有这一个角度，对吧？尤其是它不是及时的当下的这个作品， 对， 可能它会跟今天的欣赏的审美就会有一些落差，包括里面的衣装是吧？衣服，哎，可能都会有一些落差。 现在是这么说啊，过个两三年。这个审美啊，它就有可能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 真是这样啊！ 你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影片的色彩色调来讲，它就有可能会不同。刚才你提到一点，说这个咱们这几年以来对于青春电影一个共同的那个叫做套路的认识，是说到了一个什么堕胎啊、车祸呀、啊、什么，对吧？这些东西呢，其实有很多朋友吐槽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你知道现在的青春片是拍给谁看的呢？就现在的青春片不是拍给同时在青春期的孩子们看的 啊， 而是拍给像你这样走过来的人啊，回头看的，对不对？ 那 就是 回首。怎么着？你我是走过来，你是爬过来的人。 我这不是 青春 慢吗？我还没过去呢。 晨曦很辛苦啊。 这个如果是回头看的话，很多人有这样的吐槽，说你们拍这个青春电影啊，看起来特别像我们那个时代，又恰恰不是我们那个时代。因为你们的这些元素，什么车祸，什么那个到医院干嘛干嘛啊，这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不这样， 哦， 没有那么出格。哎，这是很多人吐槽的一点。 我们其实特别想拍一个，就是青春期那个，就是交通安全那个 交通安全 手 册。嘿，哎，他们说那个，我不知道你啊，我们那个时候什么叫大学校园怎么样？宿舍，教室，食堂，就是三点嘛， 三点一线。对， 这，他哪怕是几条线呢，他也没有说这电影里边那么离奇， 对， 是吧？ 所以其实啊，这一会儿下半段，我在这个类型的电影，我出主意的时候，其实我这主意我就觉得比较好，我保证您这电影，它没有就是 这些元素 那些东西了、没有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但是你仍然是青春爱情这个系列啊，而且仍然能够引发大家的关注啊。说到这儿呢，咱们这个回到咱们今天互动话题，要说一部您最想 的， 您 只说一部青春电影 啊， 您第一时间想到是哪一部？ 哎，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两年其实也有一些不错的爱情电影、青春电影，是吧？我们也跟大伙儿提念提念。别看说整个这个市场好像有一些走颓势了啊，票房越来越低了，不如当年了。好家伙，一出来，这票房不来个三亿四亿的，你就对不起这个 IP 是吧？哎，现在不是那样了，有个几千万可能就不错不错的了，是吧？但是我要说，这无法遮盖这些拍电影电影人他们的努力，甚至电影本身的这个光芒以及他们探索的脚步，这个成绩是不能够否认的。就是说怎么样才能拍好，我觉得不能像那个评论当中说的那样，说青春散场，青春片散火了，不对的。要想拍好，你只能不断的拍，不能说咱就不拍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回想青春是那么多值得我们去怀念的、回忆的，值得我们今天拿来思考的，应该拍，是吧？应该继续的走下去啊。我想一会儿跟大伙儿先回顾一下，就去年的那个《喜欢你》，我就觉得这个电影不错、 就是上次咱们在听《声临其境》里面，他们是模仿两位演员的声音， 没错， 配过音。 对了啊，但是呢，今天咱们听一听他的这个原版，好吧？ 两位主演是周冬雨， 和 金城武。 是，我没话跟你说。 我没话跟你说， 汉子。今天到我为什么要跑？ 因为我讨厌你。 讨厌我什么？ 讨厌你的一切。 那你讨厌我比我讨厌你更严重啊！我只是讨厌你的脑子笨，说话没逻辑，做事情欠条理，清醒时犯糊涂，喝醉时更糊涂，家里站着像猪。 闭嘴。 你出来我就闭嘴。 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我也再不给你做饭吃，你给我多忙的职位我都不要。 我没有职位给你，但我身边有个位置给你。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

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五月五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音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傻眼，恰似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的云天，古城春风的仪式，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金卫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目前呢，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有很多，我们来了解一下。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还有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以上的路段呢，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从一部电影叫做脱单告急出发，来问问各位对于青春电影的记忆。青春题材，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脱单告急呢，是今年为数不多的青春题材之一啊。赵亮刚才上半时段说了，说这几年的这青春题材在萎缩，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票房越来越低嘛。 对， 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脱单告急呢，很有意思啊。今年的这几部，从刚刚我们过去的顾长卫导演、蓝盈莹和白客的那个叫做《遇见你真好》，那也算是青春题材。那个呢，一个月最终票房大概是5000万左右吧，还算不错。然后接下来的马思纯和张若昀的那部《奇葩朵朵》，也是刚刚下线不久吧，他的票房10天最终票房大概在3000万左右。那么一对比呢，我觉得《脱单告急》还行啊， 还行， 6天时间已经3000多万了 啊。 是吧？ 对，其实我觉得啊，在有一段时间真是到低谷了啊，到低谷之后呢，往往是有这样的作品啊，就是根本就是从 从吐槽都没有了，就是完全不关注了。 大家已经 就把这 看不到这个电影， 就把这类型给忘了。 是啊，用你的这个话，我们解释一下，用数字来解释一下，就是一开始从《致青春》，我们都会说《致青春》是好像是在这个时代啊，青春题材电影的一个开端，或者一个很好的开端。当年《致青春》的票房呢，达到了7亿多。那么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估计说，《致青春》开始就是一个青春电影走高的一个这么一个趋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匆匆那年》啊，《小时代》啊，《左耳》啊，包括《同桌的你》啊，《栀子花开》，这些还好啊，都在几个亿啊票房。接下来到最后，你说那低谷到什么时候？我跟你说一个低谷啊，最低 啊。 你知道那什么六弄咖啡馆吗？ 嗯， 653万。 嗯， 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个，叫《黑处有什么》。 嗯， 知道这电影吗？反正我好像不太清晰的记忆。 听过这名字， 761万。 哦，有这么着呢？ 最终票房啊， 最终票房 啊，这是这几年确实是走低的趋势。 这个苏有朋导演这个处女作，左耳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说：“哎呦，我这苏有朋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这叫青春爱情 IP 的 爆发， 什么爆发了？强弩之末了。 哦，就是那个时候就说强弩之末了， 扫尾了。那时候已经收尾了。就是说他这个电影啊，第一你看啊， 那还是2015年的事儿啊， 他不符合就是青春爱情电影这个 IP， 就是那么多，他4亿多嘛票房，我记得 差不多 是吧、哎，他那个票房体量上他几个条件啊，其实他都不太具备、是吧。首先说当时的马思纯，当时的杨洋，当时的那个欧豪，可不是现在的他们、那时候不是腕儿，对吧，几乎就是小范围内比较有点小名气、啊，再加上这里边这个顾雪曼的原著里边啊、出现了什么啊， 对， 车祸是吧， 几个大家吐槽的不能再吐槽的 逃学是吧，都在里边、但是呢完成度就还算可以、但是值4亿，你要放到今天，我就不说别的，你要放到今天， 你估计是， 我觉得他至少不会比脱单告急要好，我觉得、 还是千万的量级。 哎，你这被大家吐槽点都有啊、是吧？你说除了这个叫青春爱情啊，这个系列，其实我们就是我刚才上面那么说了，我也这些电影出过招啊，你就别拍青春爱情了，你分开拍，青春拍青春，爱情拍爱情、啊。爱情片、这个你就可以跟很多的元素相结合了、你比如说刚刚大火过去的前任三是吧，人家拍前任，人家不是拍挺好的吗，这跟青春不青春没有什么关系， 反正就是说他在整个这个题材的归类方面、他没有把他自己定义为叫青春爱情， 对，因为你要想得到大家对于青春期的那样的回忆，通过这个东西来去回应啊，那么你就再拍青春，你要是拍青春电影呢，那就有很多更多的一些玩法了。美国也是，他们人家就有青少年选择奖、是吧、甚至把一些我们认为比如说这种反乌托邦题材，还有一些 科幻的题材， 科幻的 甚至是奇幻题材， 哎，它都算作叫这个青春， 甚至还有神话题材， 哎， 它都可以跟青春结合起来。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也非常正常，就是说我们在青春时期吧，是吧、就是你像张帆也是这样的特点嘛、就是还没死心嘛，对吧，就是还有一些幻想、 对谁 对自己未来啊， 哎， 那么这个经过我们的这种启发啊，我们这帮老戏骨们全挖掘出来了、 今天我们说了啊，就是如果只说一部青春电影的名字，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哪一部，刚才呢很多朋友都说了自己记忆当中有的是很老的、有的呢算是一些青春题材，但是不算是我们今天说的国产 啊， 因为三哥说嘛，说这个基本没有看过青春这类的、他是问我们成长的烦恼算吗， 哦，那成长烦恼 首先它是剧是吧、 对对、就是也是非常经典的、 然后后来他终于想起来一个 美剧啊， 美国派算 了、美国派算啊， 算 那当然算了，美国派 非常具有代表性， 那是美国的青春校园、这样说哈，然后也是系列电影，当然了我们这个我们这边观众那时候还不太能够更多渠道的合理合法的、啊，看到这个这样的青春的这个电影，我印象当中有一部电影也是美国的，叫做邻家女孩，我不知道那个英文原文是什么，那时候我还不怎么认识英文啊，哎呦那邻家女孩我给我看的，我说我怎么 电影吗， 电影啊，我说我怎么不生活在美国是吧，那邻家女孩太漂亮了， 你说我怎么不是邻家女孩呢， 哎，就跟美国派那个系列有点像啊，它是青春电影、 那个司仪首先想到的是比较老的作品啊，庐山恋、 庐山恋啊。 哦， 庐山恋真的是，那是咱们叫做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啊， 哦， 那个年代的作品。而且 我只听过名字，没有看过这电影。 你可以到庐山旅游，那个电影院天天只播一部电影， 就是 庐 山 恋 是吧？ 啊， 哦， 后来庐山恋还拍过一个现代版的嘛？ 哦， 翻拍过啊。 嗯， 然后另外他提到十七岁单车啊，种花家的兔子说，我的青春呢，从青春万岁起。月落玉长何止， 嗯， 这个青春万岁如果没记错的话，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吧， 嗯， 1985年的作品， 嗯， 拍的也是咱们北京的事儿。 嗯，海中来风说王蒙的青春万岁， 青春万岁 啊，嗯，张文斌说美国往事算吗？啊，美国往事好像定位， 你要对从青春我觉得不太像了，因为他后来的大部分是指一个人的一生， 对， 一群人的一生 啊King Tom 啊，这说了一个比较小众的，他说有一部小成本的改编电影叫《草莓百分之百》，里面有四个女孩子不同的类型，心里美美的啊， 嗯， 还有一些大咖对青春的回忆啊，这不知道指的是谁啊，有空发来看看啊。安心，这是给我们推荐了一部国产漫画啊，这名字我不敢读啊，感觉像打错了啊，二中啊，他说这是对东北80后的青春的回忆啊。 哎， 嗯， 80后 啊，东北80后，哎，这不是我的青春吗？ 完全符合嘛 啊。 然后他说到了古岭街杀人事件，这是咱们中国台湾地区非常优秀的青春题材的电影。 哎，还有这个结着队来的啊，有说十七岁不哭的， 嗯， 也有说花季雨季的， 哦， 对吧， 都是剧了。 对，嗯，这个应该是我觉得跟我年龄相仿。哎呦，我那时候看那花季雨季就想，我怎么还得上学呢？ 着急了是吧？ 着急着急。 哎呦， 啊， 你这人早熟。 确实是这样啊。 那个李建莹说到，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短片青春期。 嗯 啊，可能我没有了解过。他说他故事呢不会像致我们失去的青春那样的完整。 嗯。 另外呢，他说青春期当时也是被骂着 啊这个正播放量。 是。糊涂王王者说第一想到的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阳光灿烂日子，这是不能不提啊。哎， 对。 因为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 嗯， 好像这样的题材的作品给我们留下记忆的不太多。 是。 阳光灿烂的日子算是开启了那个时代大家对于青春新的青春题材电影。也就是说跟什么对比呢？跟我们刚才说到的上世纪80年代的一批作品来对比，它有了新的意象，新的气象。 嗯。 来吧，我借着机会就跟大家说说这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 啊， 其实接触过一批这样的，从名字一听你就知道是青春系列的电影。 哦， 你比如说，刚才我一说，这赵亮就笑说他对这个名字特别感兴趣啊，叫《嘿哥们儿》 啊。那两天我们迎来了这个歌曲的播放，哎，安湖那写的， 那这歌的名字就叫这个同名《 嘿哥们儿》。 其实《嘿哥们儿》当时是非常厉害的一部作品 哦， 周丽晶当年的主演 哦 啊，然后那个《摇滚青年》这个应该听说过， 对对， 这是当年非常著名的， 嗯， 陶晶先生生前的作品， 对对对， 然后里面还有马琳， 嗯， 马琳是通过这部电影拿了大奖， 嗯， 然后再说两部啊，一个是《快乐的单身汉》， 嗯， 1983年作品，没记错的话。这个也是当年的代表作。 嗯， 再说一个路边吉他队，你听听这些名字，哪一个不是当时的青春？哎， 这我真是啊，那个时候我第一我也看不着什么电影，是吧？第二我也不知道这方面的信息。他说路边的吉他队，哎呦， 路边吉他队吗？ 我就知道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啊，那路边吉他队我真不知道。 你还是早熟。啊，那个我再说一个系列的，你肯定看过吗？二子系列，这应该算是咱们说那个时候叫什么？ 啊，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有名词叫什么？待业青年。 嗯嗯嗯， 对吧？ 对， 二子就是这样的待业青年。 马斯克 AD 说，暖暖内含光，叫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啊。这是一个什么电影呢？外国电影翻译过来名字 应该是 啊，还说这个喜剧之王，他 金凯瑞的 啊，爱情科幻片，他说最后看哭了。 他说的就是这部， 啊，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翻译过来的这个名字哈，嗯啊。好啊，那么我也来回忆一下吧啊，我说的它比较近啊，没有那什么街边的什么吉他队什么不是那个啊，特别想跟大家重提一部电影《路遥知马力》啊，我觉得这是包贝尔演的最好的一个电影， 我，哦哦，都快忘了， 啊， 这名， 啊。你看，同样是啊，叫什么？我们用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一个词汇啊，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一个男孩去追一个就是所谓的女神一样的人物啊。 这个我喜欢 啊， 这个我喜欢。 怎么着，跟你生活大队？ 你回忆一下啊，就现在青春电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刚才没有提出来。 嗯， 男主角都是什么样的人？ 嗯， 阳光帅气潇洒， 嗯， 是吧？ 嗯， 要不然就是多金，咱们不说了啊。 嗯， 就这方面，要不然就是学霸。 嗯， 一般女孩都是，不管她是泼辣也好，还是文静也好，她都是那种对感情特别忠贞。就这种设定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就是每部电影里套着用。 是。 我就喜欢那个平庸的， 平庸 啊，特别是男孩。啊、 这个包贝尔演这个路遥知马力啊，我喜欢在哪儿呢？ 啊， 他就是跟我以前有一个同样的 经历、 问题，什么经历？问题就是表白恐惧症，是吧？ 哦，你有吗？ 有啊，有。哦、我后来就恐惧症没有了，但 是到电台来治好的， 但是没有机会表白了。跟谁表白？ 对， 哎，就是 人之常情。 哎，他这个表白恐惧症已经就是电影当中做到极致了， 嗯、 极致到什么程度？哎，人家把这饭喂你嘴边上，你都不能张嘴，得把你牙掰开塞进去，合上替你嚼了才行。 然后把下巴往上抬， 这、啊、都把人气死了啊、嗯！来，我们听听这个片段，包贝尔怎么表白小宋佳。 整个大学四年，我都在谈恋爱，没想到最后落单了。 人生。起起落落，有高潮也有低谷啊。 有时候我真他妈挺爱听你聊天的。 怪不得别人，你这人有奶不好吃，非作。 他们都不是我能托付终身的人。 大一田径社长，大二学生会主席，大三艺术社，大四是保了研升了博，留在学校里最帅的讲师，他爸还是五百强高管，你还想怎么的？ 整个大学四年。陪我最长时间的人其实是你。 咱们是哥们儿。 只是哥们儿。 也想过其他关系， 嗯， 但您太忙了。每个月都有来追你的男生，您面临的选择太多了，你把时间都浪费在比较上了。 那你呢，陆遥？我要是一直都有很多选择，你就不会主动是吗？你花了那么多时间陪我，你又不打算追我，你不觉得浪费吗？ 我在思考啊。八零后男生青春萌发的阶段，全部被困于准备高考，上了大学，荷尔蒙集体井喷，像你这种，校花那是稀缺资源，我内存再高，你的系统也不兼容我。而毕了业之后呢，这个男性荷尔蒙聚集的环境消失。大家的心态都因为要进入社会而逐渐回归平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作为男士升职，大概在三十岁左右我们能达到一个平衡，那个时候再说这些也不晚啊。哼， 想的这么多，我要出国留学了。 嗯，我有考虑过你这种不想脱离校园的心情啊。三四年嘛，等着你。 我不一定等你。你要是现在还想留我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我不能。 哎呀，我受不了了，我替他着急啊！我， 你是替当年的自己也着急。 哎呀，我天哪！不是，当年我没这机会啊，是吧？人都给你，这都不是暗示了，这已经是明示了。 对对对， 好吧，明示了，您还在这儿是吧？在这窝窝囊囊的，哎呀，气死我了！ 对，这都明示了，您给我看这个。 哎，所以说这个电影当时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新颖啊，我觉得这个包贝尔啊，演这个男一主角是吧，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羞涩的但是非常善良的一个小男孩的这个心态啊，演得非常好。但是啊，你同样的这种类型的，你比如说有几部作品当中呢，把小月月也是塑造成 这 种类型去追，他就演绎的不太好。虽然还是说呀，你这个拍青春爱情啊的确需要功力，也需要生活，是吧？张凡，我看好你。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最大问题还又在这儿了，就是拿这个很成熟的啊高龄的来演青春戏。是吧？我就不上这个道。 这个去年其实前年应该是啊，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致青春》第二部，说哎呀，这第二部来了，《 致青春》第二部好像票房是《致青春》的一半还少吧？ 是啊，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遗憾、可惜。也有人说完了，这就完了，这系列已经完蛋了，是吧？第二部你这接不住了。雷声大雨点小，而且这个又是发现呢，这种青春爱情的 IP 已经不灵到什么程度，连当下最顶级的叫流量小生都无法拯救这样的系列。 对， 这个却让我们看到一种，当时就看到一种曙光，是吧？这个曙光就是不是说

蛋羹， 嗯， 搅个鸡蛋放微波炉一两分钟就好。 对，像今天送大家的这个小米儿，咱们做这个小米辽参， 嗯 啊，也是可以的。 对， 另外呢，像在馅儿里边，咱们搁一些这个海参丁儿哈， 哇， 一下档次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 海参饺子太奢侈了。 海参饺子，另外呢可以做海参汤啊，另外呢可以凉拌啊等等。所以呢，如果呢您把这个海参拿回家的话呢，可以吃到两个多月。 哇， 一天一根参的话， 天天 可以吃到两个多月啊！好，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呢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300克一大袋，一共是六大袋啊。那么一袋里面是10根，这就是60根啊！一天一根参的话呢，可以吃到两个多月。况且呢，今天这个价格呢这么的优惠，性价比又这么的高，您花不了多少钱，吃的却是海参呐、啊！ 对 啊，好，那今天为大家提供的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300克一袋，咱们是六大袋，每袋里边10根，这就是60根，而且每根呢是30克左右的大参啊。另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送给大家庆中华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那市场价呢，您得到那个订货券是3540，而今天您实际呢是999元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回家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